心像泪痕。 有一个魔术师火了，他挑战同时复原两个魔方，一手拿一个，用时只是18.912秒，两个魔方同时复原了，这不是天才是什么呀？这手速可以说是相当的厉害了。想想我从小到大连一个魔方都没有听完过，就不说了吧。 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

set the tone. Cause today I swear I'm not doing anything. 说山西有个50岁的龚师傅，16年前开始卖鸡蛋灌饼，年初他开始玩直播了，现在每天有2万多人观看。他的灌饼味道好，直播火了之后呢，很多人从外地来找他学艺，他就答应免费传授，让他们回去也能支个摊儿糊口生活，真的是良心师傅。 啤酒放开手，就把忧愁统统的赶走啦。你只需要朋友，我会在你左右去承受，有我陪你永远往前走。 从小开始我最讨厌考试，好好努力和你打桩玩戏，我念经济不看武力，我写下答案放在你抽屉。 初恋失恋刚好25遍，说没关系， 别再哭泣，寂寞的也有你在旁边。好朋友就像便利店， 24小时 全天候时间，谈着一件那一件在你身边。 啊，别再抱着枕头，别再喝着啤酒，放开手，就把忧愁统统的赶走。啊，你只需要朋友，我会在你左右去承受，有我陪你永远往前走。 谁像我就是我，足球场上很了花，摔打了站起来从不嫌多，失去了不必太难过。 谁在说说不够，我爱唱你的小红波，这一天我站在右， 我也会站在左， 左邻右里一起合作。好朋友就像便利店， 24小时 全天候时间，看这里一间那里一间在你的身边。 啊，别再抱着枕头，别再喝着啤酒，放开手，就把忧愁统统的赶走。啊，你只需要朋友，我会在你左右去承受，有我陪你永远往前走。 别再抱着枕头，别再喝着啤酒，放开手，就把忧愁统统的赶走。你只需要朋友，我会在你左右去承受，有我陪你永远往前走。 好朋友就像便利店，24小时间和时间，看这里一天那里一天在你的身边。 啊，别再抱着枕头，别再喝着啤酒，放开手，就把忧愁统统的赶走。啊，你只需要朋友，我会在你左右去承受，有我陪你勇敢往前走。 的资讯说，宜昌有一个高阿姨呢，在楼下聊天，结果大风呢把门给关上了，她没有带钥匙，然后呢家里面的猫呢非常机灵地跳上门把手，然后用自己的重量打开了锁，真的是没白养啊，喵星人厉害了。 两颗心痛不安，你和我分不开，什么都还没说，但我想的你都说中了。当你感到寂寞，

七夕或者是2月14号领取结婚证的夫妇，持结婚证到石景山游乐园，最先到场的前20对夫妇即可获得999元爱情守护礼包。记好了，是金婚夫妇或者是七夕2月14号领取结婚证的夫妇都可以。前50对到场的银婚、木婚夫妇呢，也可以获得520爱情守护礼包。还有最后一个福利呢，那就是到场情侣必须做的超级浪漫爱的表达方式，可以获得99元爱情守护礼包哦。到底在现场做一点什么呢？详情请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。 梦想陪我徜徉，火辣辣，现在就拥抱向前跑。 越来越多的90后呢，在各自的领域绽放光彩。浙江大学90后美女教授杨树火了，她呢出生在1990年，20岁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，24岁博士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，现在是第12批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，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，具有博士生招生资格。这样的学霸希望能够多一点。

近来设计出了一款两室一厅一厨一卫户型的套间，但仅仅只有18平米。设计师说这是世界上最小的精装套间了。香港连续7年被全球住房负担力榜单评为最昂贵城市，住房收入比达到了18.9%，真的太不容易了。 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，梦是蝴蝶的翅膀，恋情是飞翔的天堂，放开风筝的长线，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，心是成长的力量，就像那蝴蝶的翅膀，迎着风声越大，歌声越高亢。小河躺在森林的怀抱，唱着春天写的歌，我把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，梦是蝴蝶的翅膀，眼前是飞翔的天堂，放开风筝的长线，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，心是成长的力量，就像那蝴蝶的翅膀，迎着风声越大，歌声越高亢。蝴蝶飞呀，就像童年在梦里跑，感觉年少的彩虹比